敢把相对，男人无悔，不再相信那眼泪，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，不要再伤悲，不要再徘徊，再多的荆棘坎坷要勇敢面对，也曾有疲惫，也曾想后退，人生路从来就这样百转千回，男人无悔，永远没有后退，昂起了但就肝胆相对，男人无悔，不再相信那眼泪，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，不要再伤悲，不要再徘徊，再多的荆棘坎坷要勇敢面对，也曾有疲惫，也曾想后退，人生路从来就这样百转千回，相对，男人无悔，不再相信那眼泪，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，男人无悔，没有后退，昂起了头，但就敢胆相对，男人无悔，不再相信那眼泪，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，肩并着肩与你生死相随。 都替我担心，母亲天生都过敏，问我可有对症吧，说碰到不要等，男女少再说一生，太多伴流要分，不想再走到时过度情人，未害怕爱，但怕为爱恋爱，如爱如忘掉爱，我又去误人。缘分两次，深信不疑，等到时还有人，忘爱忘在乎谁。